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哎呀，今天快累死我了。昨天晚上做完一个直播活动，回到酒店已经11:30，12点多才开始准备你今天听到的节目。哎呀，现在已经快要天亮了，其实已经天亮了，都6点了。所以今天这集节目呢，可能会做的稍微短一点点，否则我怕杨大一呢，就今天赶不及编辑完我这集节目了，那就很惨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又要迟到了，那怎么办呢？哎，放假，其实我很没资格谈这件事儿。就我如果告诉你说我今天特别累，想休息，那是不行的。谁叫我刚刚快一年没做节目，现在刚开始做，怎么能够喊累呢？但是我知道你最近很累，接下来的日子还会更累。那主要就是我们都晓得最近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五一调休事件。什么叫五一调休事件？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很快就五一劳动节了吗？然后五一劳动节呢，就大家知道我们有调休制度，然后这个调休制度呢，就会帮大家把之前之后的一些该休息的日子呢，也都调过来，组织起来，串成一串，那一休假呢，就能够休息的久一点了，是不是？但是很奇怪啊，这样的制度已经很多年了，就是这两年呢，这两三年才有越来越多人感到不满。我记得我3年前，我好在猫爷啊，就我们的另一位编辑同事，猫爷呢就帮我找回来。原来我3年前在老节目八分就已经聊过我们中国的休假制度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又要再聊，为什么？是因为今天大家对这个东西的反应好像更激烈了。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讲法，有朋友这么讲，网上很多人这么说，应该是说今年的五一啊，其实就只放了一天嘛。什么叫只放一天？是这么算的，是五一前那个星期日4月28号不放，五一后的那个星期六5月11号也都不放，都要上班。然后呢，把这个星期六跟上个星期日结合到五一中间，那么这样子算是放假吗？其实它真的就是放假，一直以来我们这个叫法叫做小黄金周嘛，对不对？那怎么今年忽然之间大家就忽然好像恍然大悟，哎，这不就是朝三暮四的故事吗？那我们不就是变成只有一天假期吗？而且呢，很多人抱怨啊，好像之前这么一调休之后啊，就好像更累了。就你想想看，本来一个星期工作了5天，好不容易等到周末连休2天了，结果没想到这个礼拜天要上班，然后又或者是下一个礼拜六还要上班，那不就更累吗？就等于连续一口气要工作6天，那就更受不了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乃至于到了一个程度啊，就你如果在微信，你搜索一下微信上面那些热词，大家搜索什么东西最多，其中一个弹出来的一个词条很有趣，叫做发明调休的人死了吗？发明调休的人还没死，还健在，各位，那不是一个人，那是一个部门。好，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这两三年啊，这个事情本来这个制度由来已久，我们等一下会回头稍微再回顾一下历史，但是我也不会多说，因为我3年前讲过就不重复，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回去喜马拉雅跟看理想的平台听回我当年的那一集讲五一假期的那个节目啊。那但说回来，为什么现在这个事情会尤其让人关注呢？我自己觉得跟另一个最近很流行的概念很相关。这个概念是什么？你有没有听过淡人这个讲法？你没听过吗？那你太傲了。淡人就是淡淡的人，你最近应该见过这个词儿，是不是？很多人说什么都淡淡的，不喜不忧，不着急不忙碌，然后呢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太大的反应。你叫我加班吧，我淡淡的。你让我多放天假吧，我淡淡的。你给我加薪水没所谓，淡淡的。少做点活赚钱少点也行，那就淡淡的。 这种淡淡的情绪最近弥漫在四周，这么乃至于有人说这叫做淡淡综合症，淡平淡的淡啊。其实这个淡淡综合症，或者今天患上了淡淡综合症的广大的中国人民百姓啊，主要是年轻人，这种淡人啊，这种人我们叫淡人，这种淡人其实我们也不会很陌生，就我们过去五六年来有一些概念是不能够说是完全重合他们的意思，不完全重合，但是是前后相继彼此相关的。那是什么呢？记不记得五六年前讲佛系，好，三年多前开始讲躺平，那么现在终于发展到淡的地步了。而这个从佛系到躺平到淡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这个名词如这一类名词如此流行，配合着的是另外一个名词的流行，那就是卷啊，内卷啊。好像这个时代越卷，我们大家就越想佛系躺平，最后终于躺平到不能再平了，就成了淡人了。好，为什么这个淡人跟这个我们今天说大家对五一调休这个事情，对调休制度这个事情这么不满是相关的呢？我自己有个大胆的猜测，我把它连起来看啊，不知道你觉得对不对。你想想看，调休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很久了，已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六七年前的时候，或者十年前的时候，大家反应不大，偏偏现在才反应很激烈。这里面我猜测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当年有调休制度的时候，大家那时候的心态是什么呢？你想想看，就是我们中国把几个这种节日前的周六周日结合在一起，一口气给你连着放几天假，然后其他日子呢，在他们受到这种调休制度影响的正常的周休那二日，那你怎么过呢？你还不是照过，但是我们会期盼在组织起来那个假日，我们可以玩得尽情，玩得开心，玩得爽，在家玩游戏也好，跟朋友吃饭约会也好，郊游爬山也好，或者是出门啊去一趟短途，或者是半趟长途旅行，都很好，都很开心，要玩得尽兴。这就是英文里面常讲的 play hard。 那 play hard 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 work hard。 你想看，我这个星期哎呀有个星期天跑去跟另一个假日结合起来调休了，我这个星期天不能放假，或者这个星期六不能放假，但是没关系，这礼拜我 work hard。 为什么以前我们会觉得这种 work hard play hard 就尽努力工作尽情玩耍，这个日子我们能够接受能够过呢？那是因为我们充满动力，那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是有方向的，我们有动力的。这个动力你要给一个人有干劲，有动力，要奋发图强，要有正能量，好好的工作，你要有个目标。当年那个目标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目标工作目标都不一样，但是至少社会上那个气氛那个精气神是热火朝天的。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在一些演讲里面就提到，我很关注中国的某种集体情绪，就十几年前大家很喜欢讲牛啊火啊红啊这种很热烈的正面的情绪用词，我觉得那种集体情绪很亢奋，是让我觉得有点不太舒适的。那么当然现在的集体情绪也不让人舒适啊，就完全是反过来了。但当年为什么会那样子呢？说实话，就跟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经济仍然在逐步增长，我们越来越看到我们跟很多我们过去是仰望一些所谓世界发达国家，但是慢慢我平视啊，甚至还要傲视，跟着还要鄙视他们了，就我们越来越好西方帝国主义一天一天坏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好上来，然后我们的至少我们的经济生活是越来越有回报，越来越有盼头。我会觉得我工作一两年之后，哎，换个工作或者留在原工作，我起码都能够升级，换个工作我能够加薪，跳槽之后日子会过得更好，我们会觉得前途是无量的。但是这三年来大家开始对调休不满，恰好就是我们经济也开始遇到阻碍的时候。三年前瘟疫期间那不用讲，那瘟疫解除了过去了，那么这两年我们原来预期会有一个经济反弹，结果没想到现在 反而是各方面感觉不断下滑。当然我要再重复一遍啊，这是我们的个人感觉，是我个人感觉。按照国家数字来讲的话，最新公布的一些统计数据，我们其实还是挺好的。我们经济不好这个东西可能是我纯粹我个人主观感受，我九成九是错的，但是我就从这个九成九是错的前提出发，我觉得我们今天想做淡人，什么都不想干，就是因为你怎么做就是这样了。你觉得我今天再拼，我大概看到我这两年的加薪升职的这个愿望也就差不多是这样，我看到头了，或者是我看不清前景了，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我明天我的工作还保不保得住了。在这个情况下，你叫我拼命干什么呢？然后这个时候你跟我说，哎，我们调休一下，我们有个小长假，大家好好去玩，那我还不如宁愿让我正常的一个星期工作五天，休息两天，舒服一点，不是更好吗？我为什么那么累呢？而且那个，也就是说，我由于不想再 work hard， 不想再努力工作，拼命工作，我就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想要在一个被人为组织出来的、调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廉价当中去好好的尽情玩耍。我甚至都不敢去尽情玩耍，不敢尽情消费，不敢尽情去旅游。我就算去旅游，我可能都是特种兵旅游，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明年此刻我还保不保得住我现在这份工作，或者保不保得住我现在的收入。你工作时间够长的话，你不妨回想一下当初有调休那个情况，是不是有点像我说这种感觉。我们是1999年的时候颁布了一个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修订，那么99年那一年国庆节呢是有三天假期，然后又借调了节日前后的两对双休日，就形成了七天长假，当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周。然后放假三天，此后呢每放假三天的节日，比如说春节、劳动节、国庆节都是这么办。所以以前呢，我们曾经有段时间是每年有三个黄金周，直到2007年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再次修订，春节的黄金周呢就从正月初一到初七变成了除夕开始到正月初六，五一劳动节的黄金周呢因为假期缩短了就取消了，其他放假一天的节日就跟它附近的那些双休日通过调休的方式形成三天小长假。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还不断的在修订过，不断的在修订过，然后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情况。那现在负责管理这方面的制度的呢，那就是我们国务院的文化和旅游部。那这个部门它负责这件事，以前还有假日办啊，它你看这个名，它的部门的名字就知道，旅游部其实一开始就是希望大家利用这个假期呢，99年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想大家多出门旅游，促进消费，刺激消费增长。如果我们从一个很传统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角度粗略的来看的话，你可以说哦，这是为了要使得劳动者的这个消费力去促成另一轮的生产，就是我们本来我们作为劳动者生产者，我们假日的时候好好休息，但是我们现在是希望我们这个假日也变成一种生产。我们假日生产什么呢？那就是生产更多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假日想去旅行啊，离开我在北京，我离开北京我去乡下去玩，去别的地方玩，那我去当地刺激经济了啊，去来提振人家的这个消费了，那么提振人家的经济去了，那么这不就是利用了我的休息去刺激更多的生产吗？那么是这么来干的啊。那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尤其不能接受，就是因为大家不太想再那么生产了。以前我们觉得还无所谓，今天呢你说继续搞这种调休要刺激我们的消费，主要就是我们今天消费意欲已经低到一个程度，就是你让我这么集中起来去消费，给我个假期我都未必愿意去大笔的消费。我就算真的旅游，就像我刚才讲的，现在那种特种兵，最近香港不是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喜欢北上深圳消费，那么来香港的游客还不如从香港去深圳的游客，那么而来香港的游客，最近香港政府当局也说这下怎么搞，人均每天就只花个200多港币，有的是还是小红书上你一搜，还有人就教你怎么样一天在香港玩一天只花100港币 我们平常香港人一天在香港，可能你如果在外头吃饭搭车，你可能都得花100港币至少。你来旅行怎么样能够花的比我们本地人还要花的少？这个你说牛不牛？所以你说这消费怎么刺激呢？这不是个办法。那我们知道，我们全国的各种的节日加起来啊，就公共假期加起来，现在是总共有11天啊，这么多。在全世界来讲呢，不算排得很高。那去年10月的时候，发改委还发过一篇文章解释啊，说中国呢，中国人啊，你听这个数字，其实我们假期很多的，我们每年的总假是120到130天，在国际是处于中上水平。您听，你可能就骂人了，我们哪有放120天那么多？你这么看，首先我们要把双休日拿掉，双休日已经是104天了。那另外，我们还有11天的公共假期。这11天的公共假期呢，是全国的法定公共假期，在全世界，说实话排的也不算高。这方面我们没有做到清场式的遥遥领先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我们是全球排80多位而已。但加起来也还是有130天，也算不错。而且，如果你可能平常没注意啊，如果你是住在少数民族自治区甚至自治县，你其实的假期会比我们其他不住在这些地区的人还要多。我举个例子，你就拿我现在在北京嘛，你就拿咱北京边上啊，密云水库那个地方，枫林，这是河北省枫林的满族自治县。你知道他有一天假期啊，就是今天，今天4月24日，对不对？今天是枫林县的枫林满族自治县的自治县成立纪念日。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改过，但我看到是09年颁布的他的自治县的自治条例。今天按照这个条例，枫林县的朋友们啊，就密云水库那一带朋友，你们今天是有一天的假期的。哎呀，你看就在北京边上，我们今天这边还在打工人，你看我早上6点在干活，他们那边在放假。这全国还有不少这种自治县，你知道吗？这种自治州，他们那有一些假日，然后还有一些呢，他们这种是自治县成立纪念日啊，还有一些我们比较了解的，新疆的肉孜节啊，藏区的藏历新年啊，都跟我们会别的多数汉人聚居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但这由于不是一个全国性的东西，我们就先不管它。我们说回关于调休的争论啊，其实这2、3年不是有直争论吗？其实我们政府部门是有回应的，就在我刚才说的发改委去年的10月份的那个公开发文回应里面，他们就很明确的说了，这是原话啊，总体而言，调休比不调休好，而且是不得不调。为什么呢？是这样的，他们给的理由是，在我国7个法定的节假日中啊，春节、端午、中秋是按农历确定的，元旦、劳动节、国庆节是依照公历。清明节是按照节气，也就是说，我们几个假日的算法是稍微有点不一样，这就导致了节假日与公历中的双休日不够衔接，就接不上，就这个放假就断断续续。所以呢，如果不调休，基本上每年都会出现一些节假日双休日之间间隔了一个工作日，就造成了节假日碎片化的情况，形成了很多单蹦。调休呢，就是在节假日总量固定的前提下，为了避免节假日碎片化所做出的有效政策安排。换句话说，是为了我们大家好，不希望我们放假放得那么碎，把你假期组织一下，双休日调一调，那你这个假期不就放得爽了吗？一连就放了好几天了，这不是不好吗？对，这个理由是很好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这时候参考一些其他国家的安排啊，你就会发现他们也有类似的调休，但那个调休跟我们这个调休不同。我们是比如说你遇到今天，如果万一啊，今年的端午，我不知道我忘了今年端午是星期几啊？就假如我们端午后面接这个是个星期五，我们端午假设是星期四啊，后面接着一个星期五，然后跟着就双休了嘛，周六周日。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个周日，用我就举一个假想例子，把周日调上来。 那么让周日你别休息，但是把周日调到周五，那你周四的端午过完了，周五今天过的呢就是本来该礼拜天休息的那一天，然后跟着就礼拜六，这三天不就串上了吗？对不对？那你下星期那个星期日你就不要休假了，你就老老实实回去上班吧。我们是这么个调法。那国外他们是怎么做呢？有一些国家啊，比如说欧洲，这是最这方面是最明显的，好几个国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他们的做法是会在发明一样东西叫 extra long weekend， 就是用人为的方式去，也是人为调休的方式，制造一个特别长的周末。但他们的办法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我周四是个法定假期，那我周五如果正常的话，我周四放了假，周五回去上班，然后周六日再休息嘛。我们国家呢是把一个周六或者周日拉上来，然后调，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调休。而刚刚我说那些国家的做法呢，就是干脆把中间的这个孤零零的星期五也给你当放假，大家一起放了，爽了去吧。哼，就我星期四假设是端午节啊，真的是周六周日了，怎么办呢？他们的办法就是，那周五我好给你，我好为的呀，哎，你去放假也一块放了就行了。所以他们也调休啊，他们调休办法就是给你多一天假期，这多大方慷慨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干呢？当然我们可以说，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生性勤劳啊，他们好逸恶劳，所以人家经济不行我们就会好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就总是觉得不舍得我们的劳动力这么白白被浪费，你多一天劳动那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提振经济是我们全国14亿人民的心愿，这不是很好吗？干嘛要多休息一天呢？好，那么现在问题是啊，就回到刚才讲这个发改委那个回应，是调休要比不调休好，而且不得不调。那么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还在抱怨啊，对不对？大家还是很不爽啊，这是又是怎么回事呢？跟着过去这十几年来一直有人说，还包括很多专家学者说，我们为什么那么现在开始越来越不能接受调休这件事情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啊，是因为我们国家规定的带薪年假没有办法全面落实。就我们带薪年假这个事儿呢，就比如说我们工作人员打工人都知道，我们一打工的时候老板就会跟你说，好，你每年的带薪年假是几天，就你是放假但薪水还是要照发那几天啊。这个东西是很难落实，由于我们这种带薪年假不落实，因此我们就格外在乎我们平常的休息的时间了。这是一种很普遍，我最近看了好几篇文章，大家都在谈这个事情啊，包括一些主流官方媒体啊。你比如说啊，说到主流官方媒体，我刚讲淡人的时候还忘了跟你讲啊，我也注意到淡人这个现象也被主流官方媒体发现了，也要开始讨论。其实挺好的，挺正面，大家说这个其实很好，这是个正面现象，就是说明了我们今天的年轻朋友们呢，社会大众啊，越来越关注一个精神健康均衡的发展，不再只是一味的追求某种高强度的工作投入，开始觉得生活要有种种的平衡了，是个好事，是个正面现象。我觉得挺有趣，就我觉得这个讲法挺好啊，我很开心官方媒体为什么不会批判的。我觉得很让我觉得有意思，是不晓得为什么国家的媒体，尤其是主流官方媒体，遇到一个什么新名词新现象，首先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判断这个东西是正面还是负面。比如说前几年佛系这个东西一出来，躺平这个东西出来，大家说啊，这个是负面的。那么现在到了淡了，大家觉得哎，算了，别说人家负面，它是正面的，它我们看到它的积极面、向上面。就为什么遇到一个社会现象要先说它正面还是负面呢？这个是我很难理解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就好好的理解这个东西背后的意义在哪里？那它有不一定是正面，也不一定是负面，对不对？这个所谓正面负面，只是我们对于一个客观存在的某种的事实现象或者集体情绪的一种解读方式。我们有必要一来就这么要着急的去下判断吗？所谓的价值的判断、正负的判断吗？好好好，说回这个官方媒体怎么讲调休这个问题啊。我看到央视网有登了一篇评论，作者是李明，这篇文章叫做《重视调休背后个体的时代获得感》。 他这篇文章就是很直接的提到，调休这个东西之所以今天大家有那么大的争议，就是因为大家普遍觉得我们休息不够。休息不够的一个理由就是带薪年假的问题。他这篇文章很正确的指出一个事实，我们早在94年出台的劳动法就已经确立了休假制度，2008年公布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定。我照读他的文章啊，按照规定，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职工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为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为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为15天。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带薪年休假的假期，职工在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单位可根据生产工作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要按该职工日工资收入300%来支付啊。但是就连这个央视网的评论也说，他们的记者去调查发现落实的情况是很不乐观的。就是我想我们很多打工人都有这个经验啊，就是很多人的年休这种所谓的法定带薪假是根本没怎么放好的。另外啊，这个新京报也有一篇评论叫谁发明了调休，人们为什么抱怨调休，里面也有一个对于这个落实带薪休假的一个讨论。他说早在07年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为组长的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体课题组就提出相关建议。14年蔡继明又在人文杂志上发表题为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我国节假日制度的建议的文章，再次提出强力推行带薪休假制度。蔡继明当时指出，从维护劳动者休息权的角度，带薪休假制度势在必行。如果将带薪休假制度完善起来，那么人们既有时间长途旅行，也可以错开时间地点，黄金周调整带来的遗憾就可彻底消除了。近20年过去，我国带薪休假制度依然没有全面落实。吴碧虎另一位学者提到，在2022年出台的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这个纲要是要制定给2022到2030年的，提出在2030年前后实现全民带薪休假，而吴老师说我感觉还是实现不了。说实话，这个事情也是我难以理解的。就我以前我在老公司，我是不管人事这些东西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这个我们公司以前老公司这个东西落实的情况怎么样。但是我遇到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发现，他们要拿一个所谓的法律赋予他的，刚刚我们讲的这种很近法律赋予你的这个带薪的年休假的时候，好像特别困难。你就别说我们内地，就像香港好了啊，在香港有一个雇佣条例啊，里面规定你连续受雇满12个月，也就是一年啊，的雇员是能够得到有薪年假。基本的要求是规定员工入职一年后可以享受7天有薪假，3年后每年递增一天，直到入职9年以及及后的每年14天。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最低标准，就是看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你入职的时候跟你的雇主谈了一个什么样的协议，这个假期往往在香港可能是很多人是更多的啊，如果中产阶级的话。可是为什么我就会提到香港呢？是这样的，我最近我有个亲人，一个亲戚，他正好在香港服务一家刚刚在香港开办的内地企业，他就有一次他要去请假旅行，就跟公司的人事请假。那个人事呢，大概也是因为空降到香港，不熟悉香港法律，就说哎，你这么样子休假这很麻烦啊，不好办啊，你还是不要休了吧。他说啊，这怎么可以呢，我是雇员啊，我今天我要休我的这个年假啊，根据法律给我的年度的这个带薪休假，我为什么我要什么时候拿什么时候拿，现在又不碍公司的事儿，为什么不让放呢，啊，这不行，你要留着吧，你最好别放吧。结果最后他说你搞错，这个香港法律是写得很清楚的，你如果这样子不让我放假，我可以去香港的劳工署告你的。好，我就是从这一点来比较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们内地明明法律讲好的东西偏偏就是没有落实，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很多专家学者说我们要落实要落实，然后还要悲观的估计，估计到3年都没办法落实，我是不太能够理解这件事情的啊。然后我又看回央视的那篇刚刚讲的那篇文章啊，李明那篇文章，他们文章我也觉得讲到这点很好笑。他说在缺乏强制保障措施的现阶段来讲，对于经停主体来说，允许职工休年假更多是一种道德自觉。什么情况？这不是法律吗？然后跟着下一句就来了，在法律上所承受的压力并不大。换种角度说，如果自家企业自觉了，而同行竞争者不自觉，生产力的损失则会被企业主认为是竞争之路上的无妄之灾。对于劳动者来说，申请年假本质上是一场劳方与资方的谈判，这种谈判程序本身会让劳动者感到形单影只，谈判带来的地位与气场的不对等也会劝退一大批劳动者，从而让企业与企业、员工与员工之间产生主动或被动的走向内卷的循环往复中。那怎么办？所以他的结论是，带薪年假的落实当然是必争之力，但现阶段看，全面强制并非朝夕之功，远水解不了近渴，当前最经济的方法就是干脆增加公共假期来兜底。就他的建议啊，整篇文章最后的建议就是我们调休大家不爽，而带薪的年假又没办法落实，怎么办？我们干脆加公共假期。说实话，加公共假期我是举双手双脚同意，非常好。可是问题在于我们有条法律得不到落实，你的办法不是怎么落实这个法律，而是干脆增加假日。我们为什么会有条国家法律这么难落实呢？平常我觉得我们国家要落实一个东西，比如说实名登记手机，这个东西是雷厉风行啊，说来就来啊，这个很容易落实啊。我们前几年疫情的时候，你扫健康码这玩意儿也是说落实，今天落实，今天说了明天就落实啊。怎么我们放假这个落实会这么困难呢？好，我又参考回新京报的那篇报道，他就有一个详细的解释。他说是这样的，刚才我说的那条08年出台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啊，没有对落实带薪休假做出强制规定，就有这个法律没有强制规定，就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天数应当支付3倍工资。好，这么一来这事儿就麻烦了，我们很多人都是经验，就没错是有这个法律，但是没有规定怎么样让它实施出来，没有说，就说有这个法，但怎么落实从来没写清楚过，从来没有。不像香港，就我那个亲人他是直接可以去政府的劳工署去告他的雇主的，当然他也不用真告，他一提就这么告啊，那个大陆来的 HR 就有点紧张，哦是吗，你们香港这么告，哎，你们这种果然殖民余孽，难怪竞争力落后，说这个香港不行了嘛，就这个理由。但是我们内地啊，我常常觉得一个法律啊，就你不要说内地，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一个法律你制定了，如果没有仔细写清楚他的执行这条法律的办法，这是个法律，是什么法律？一个法律没有办法得到落实，这要不就是你只有两种情况啊，要不就是社会上根本很不适合写这条法律，你这条法律写了是白写。比如说我们法律能不能规定我们全国人民每天每个星期有3天是不能吃红肉只能吃白肉的，如果你要吃肉的话，这种法律你说定了有意思吗？这违背社会实际情况，对不对？那这种法律不要定它。另一种是你觉得社会确实需要有这样的法律，也适合这样的情况，你制定，制定你要想办法让它落实执行的起来，你如果执行不起来，那你要想的是怎么样让它执行的起来，而不是像央视网的那篇评论讲的是我们干脆先不管执不执行，我们给大家增加假期吧，是不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刚才讲那种，说回那条条例，由于他写了是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放假，这个我们都理解，就是如果说我今年我的假期我有这么多假，但我不放，我累积，我将来一次放，可不可以？可以。可是问题是在我们国家的情况往往就是，如果你的老板或者你们公司的 HR 去跟你说这个，哎，你最好还是别放了吧，我本来 是想放假，但你这么一说，我也只好同意了。那这个同意是在一个不情不愿的状况下去同意的。那么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请假这件事情不敢请，大家怕自己出事儿或怎么样。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法律执行不贯彻，还有就是我们的劳动者就算非常不满，我有渠道去申诉吗？比如说很多地方啊，我们找工会，那以前香港也是找工会去说，现在也可以找工会，那这个工会要带你出头，我们找全国工会，他会帮我出头这件事儿吗？就算如果我真的要告我们公司，我这个成本得花上多少，我最后会不会得不偿失呢？由于这个社会太卷了，乃至于我根本不敢去走法律途径，我也不敢去提诉我公司，我也不敢去举报我公司不让我放假，我们的工会也大概顾不着我这么多，就只好出现现在这个情况。但我仍然想说，我刚刚看的这几篇媒体评论了，我都觉得这不是重点，跟调休的关系其实不大。在我看来，我就算有准确的一个很清晰的年休假制度，确保我每年都能够拿到我的年休假，我能够放假，也并不表示这个调休就该像我们现在这样调。我仍然觉得这是两码事儿。就我们一方面要落实我们的年休假制度，而且这个年休假还应该更长，现在我们中国这个年休假是特别短的，就法律给你的这个年休假。第二就是我们的调休制度，我也觉得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可能啊，就当然你还是这种时候我们就会强调，有人一定会说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别的时候好像是先进国家，这个事儿我们就发展中国家，不能学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那么个搞法，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学的。我们今天的社会情绪气氛已经到这里，大家已经太累了，我们能不能够放假就好好放，如果真的就怕我政府那么慈悲，怕我们的假期太被切得太碎，那就干脆多给我们一些假，把这些假连上，放一个 long weekend， 这样子好不好呢？说到这种假日，我刚才不要讲香港的假日，我记得现在这种讲法比较少，我年轻的时候甚至几年前香港人还很流行说哪一天是公共假期，哪一天是香港的公共假期，比如香港圣诞节是放假，佛诞也放假，这些我们很多时候本地人啊会有个叫法，叫他们银行假，银行假期。这个讲法是怎么来的呢？也许你如果你是假设你是一个最近才搬到香港住没多久朋友，你也许偶尔会听到本地人会讲银行假，然后明天是银行假。这个讲法其实意思指的就是公共假期，就是法定的公共假期。但为什么我们把它叫银行假呢？其实这是来自英国，就英国跟以前大英帝国控制的那些地方，或者今天英国协，或者像香港这种以前被英国管过的地方，我们都习惯把公共假期叫 bank holiday， 就银行假。为什么是 bank holiday 呢？是这样的，英国原来呢，就它的银行啊，在19世纪的时候提出一个正式的假期，一些让银行放假的一些天数。那其实它中间这个规定改变过很多次啊，就有的时候假期长，有的时候假期短。那所谓的银行假，它因为你想看英国到了19世纪的时候是它的资本主义的最辉煌的时期，如果银行休假，想想银行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里面的核心嘛。如果银行放假，你别的事都干不成了，我比如说我存取款都做不成了，那么这种时候不就大家跟着放了吗？所以于是慢慢发展成是由银行假发展出来，因为银行太重要，他们都放假，那不如大伙跟着放吧。于是银行假衍生出的英式的公共假期。而这个银行假最早是来自一种圣人纪念日。你知道欧洲的传统的教会国家，特别是天主教国家，你会仔细看天主教跟新教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天主教很多圣人嘛，不是？那这些圣人呢，教廷呢会给他们封号，比如说今天是这个日子是给某个圣方济的，今天这个是给这个圣本笃的，今天这个是给圣奥古斯丁的，就每一天都有个圣人的所谓的主保日，也就是所谓的圣日、圣人日。由于圣人太多了，所以其实一年365天天天都有圣人的日子，甚至是重复的，这一天可能好几要纪念好几个圣人，所以这个圣日是理论上可以365天都是。但是真的大家都觉得是回事，很当回事的圣人日呢，那天就有点特别了，那天呢就大家真的是该干活的就不干了，就休息去了。休息干嘛呢？在以前 宗教的力量特别大的时候，那天大家停止干活，目的是为了要让你在这一天我们祈祷去教堂，好好的回想一下这个圣人的事迹，感受一下这个圣人的恩德，然后我们请这个圣人替我们向天主代祷等等等等之类的东西。好，这个东西其实在英国就是最早的银行价，最早的英国的银行价就是来自于银行会在这种重要的圣人日放假。那就最早的时候曾经英国只有33天这样的圣人日啊。那为什么圣人日银行要放假呢？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好几个理由，其中一个因素是这样的。因为过去的，你想想看英国，当然我们知道英国是圣公会，是英国国教，不是天主教。但英国的这个新教啊，这个基督教圣公会，我们以前也老常讲过，它跟天主教在很多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它跟后面的路德宗啊、浸信会非常不一样。那些跟天主教的那个关联就完全是很远了已经。但英国国教也就是圣公会跟天主教在各方面都很类似，比如说他们一样有圣人的概念，所以哪怕是英国国教成为英国的正式的宗教之后，他们仍然会在圣人日放银行假。而我说为什么圣人要放银行假，是因为在过去的传统的基督信仰的教义里面啊，就银行是一种格外谋取暴利的行业，你放高利贷他们会觉得这个是这个东西呢，是如果你在圣人纪念一个重要圣人这一天你继续这么干，那特别的污蔑圣人，那么特别不神圣，特别肮脏，所以这天咱们就别谈钱了，就别搞那么放高利贷那么缺德的事儿了，我们今天呢就纪念这个圣人，这天我们放假。所以为什么银行假是脱胎自圣人主保日，然后慢慢的就这个圣人的这个宗教意味就减少了，就纯粹变成银行假。这个历程基本上也是我们整个人类文明里面对时间秩序的概念的一个演变了。我们今天怎么样规划我们的时间秩序，比如说我们白天黑夜我们有一定的规划，我们认为什么日子该休假，什么日子该休息，什么样的日子该工作，工作日是干嘛，休息日是干嘛，这些概念是完全世俗化的。但是以往当世界各国包括我们中国都曾经有过一个共享的大家普遍接受的神圣事物或者神圣价值在的时候，我们的时间秩序里面跟空间秩序里面很大的一个去划分这些空间跟时间阶段的一个主宰力量，就是神圣与世俗的区别。你比如说我们中国某些传统的节日啊，是脱胎自一些祭祀相关的活动。你比如说清明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祭祀活动，这就祭祀活动举办的那一天当然是个神圣的日子。我们中国过去就算没有很，我们中国过去有没有个全民共享的国教这件事情，当然我知道大家有争论，但是有没有那个教是一回事，一个成型成组织的西方式或者别的国家的那种成组织的宗教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中国过去是有一套神圣的时间秩序，是我们有某种共享的神圣的信仰的，比如说祖先崇拜等等。好，那这套圣神的时间秩序逐渐离开现代世界了，我们现代世界是完全世俗化的了，因此就是我们现在世界，我们说哪天我们休息，哪天我们工作，就跟这个神圣价值无关，完全就只是为了要纪念一些俗世的东西，或俗世中像五一劳动节就脱胎于我们现代的工业秩序底下工人太过密集而辛苦的劳动，那么大家当年的抗议，然后从那里面为了衍生纪念那一天的抗议形成了五一劳动节等等等等。但即便如此啊，今天在世界各地你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神圣的时间秩序留下来的一些的残骸，那就是一些所谓的宗教节日。在哪怕很世俗化的社会一样会有很多宗教节日，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像新加坡这么的世俗化的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金融中心啊，它每年呢它有十个公共假期，但放假算起来呢是有11天，至少11天到12天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其中一个公共假期叫农历新年假，这个农历新年假他们是一放就是放初一初二，所以 这就是有十个日子，但是放十一天就这个意思。除此之外，新加坡的法定公共假期还包括什么呢？你比如说包括伊斯兰的开斋节，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还有大量的马来族裔的人口，他们多半是穆斯林哦，所以他们要庆祝或者要过穆斯林的很重要的开斋节。然后新加坡又为了要搞宗教平衡嘛，民种族平衡，他们也有一部分印度裔人口啊，那印度裔人口就要过他们的印度教的光明节或者叫屠妖节，好，那天也公共假期嘛。那为了要平等，他就假设，那你看我们三大族群，马来人有开斋节，印度人有屠妖节，那我们华人信佛的，那假设你们都是信佛，那华人也得有个自己的节日，就假设大家都信佛教，所以就在佛诞日，他们那个佛诞日是采取的就是南传佛教的算法，因为佛教佛诞那一天，我们知道汉传南传的算法是不一样，南传那天叫卫塞节，好，那那天给你们放假，所以你看很世俗化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的这个新加坡这个社会，它仍然有这样的所谓的神圣节日，更不要说像欧洲那些过去的宗教力量那么大的地方。只不过他们的麻烦就在于，当他历史上某些特殊阶段，你比如说过去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整个东欧控制了整个东欧地区的时候，我们知道共产主义者是无神论者，那么一个无神论者掌控的一个政治跟社会跟一个国体，他怎么看这些神圣节日呢？我们就拿东德，前东德来讲好了。以前东德，德国人都是要过圣诞节，你信不信教都会有圣诞节，但是到了东德的时候，这个圣诞节还能过吗？该怎么过呢？这么办啊，就在东德时代啊，其实他们并没有禁止掉基督教跟天主教，你仍然可以是基督徒，你仍然可以是天主教徒，你仍然可以上教堂，只不过上教堂这个事儿呢，国家不鼓励，他觉得信仰是你个人的事，你关起门怎么信都好，你不要搞得太公开，你不要传教，你不要出去讲。所以那时候呢，就有很多教徒啊，他是个教徒，但是由于国家这样的取向，他变得不太敢或者不太好平常天天去教堂了，或者每个礼拜天去教堂做弥撒或者做崇拜聚会了，免得人生有污点啊，那么求职升学都会有毛病的，于是叫地下化，在家庭里面聚会。那么这种基督徒呢，叫做潜艇基督徒，这个潜艇他们叫 U-Boat Christian。 U-Boat 我们知道是德国非常有名战争时期的那款潜水艇， U 型潜水艇 U-Boat。 那么而圣诞节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们也放圣诞节，但就淡化它的宗教色彩，而强调这是一个年终的一个活动。那么有如此一来，就连东德人的很多传统德国人的圣诞习俗都可能会遇到问题。你比如说德国人圣诞节的时候要吃这个圣诞面包，有人叫圣诞蛋糕，叫做 Stollen， 有点像我觉得那个东西还蛮好吃的，就它是个甜点，但是又不算太甜，又没有一般的用了很多的奶油跟鲜奶的这个蛋糕那么的腻口啊，有点口感像什么呢？有点像意大利，我们国内更常见的是意大利的那种意大利圣诞面包，叫做 Panettone， 其实就跟这个德国的 Stollen 有点类似。基本上呢，就是在捏面团的阶段，就扔进去葡萄干、杏仁，然后还有一些糖腌的柠檬啊，也弄进去，那么使得它带一点水果味、甜味，然后最后呢再放柑橘皮，那么做出来还挺好吃的。那以前德国人都要吃这个过圣诞，但在东德那时候，由于宗教原因，圣诞的习俗已经改变。还有更严重，就我们知道以前前东欧苏联共产主义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物资短缺。那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那么家家户户还能吃上这口圣诞面包吗？很困难。那于是当时呢，就从西德，你看东德人有很多亲戚朋友都在西德那边，两边这么很可怜的被隔开了，那么但是西德人呢还是能寄东西去给东德人的，就比如说快圣诞节了，西德的亲友们就打包裹寄到东德，给东德里面物资匮乏的亲戚朋友，然后寄去的就是这些做圣诞面包的这些物料了，这些物资了。而当时政府觉得这么搞不是办法，所以当时东德政府曾经考虑过一个办法，就是出了一条圣诞面包禁令，就是说圣诞以后大家不准吃圣诞面包了。 那你不吃圣代面包了，以后你就不觉得这个东西叫物料短缺了。你比如说你要做圣代面包必须要有葡萄干，要有糖柠檬，那我们现在不干脆不吃了吗？不准吃了，那你不就会不觉得有物资短缺问题了吗？不过好在这个也是一个没有办法得到落实的政策，就是提出了从来没落实过。对，不晓得说哪去了，扯得太远了。说回来啊，就我们刚刚讲调休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们现在调休动的是我们双休日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每周的双休，周六周日。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一个星期有七天，然后星期天叫做礼拜天或星期天，这个事儿本身过去都是一个所谓的神圣时间秩序的一个遗痕。我们今天当然晓得星期天不是也叫礼拜天吗？礼拜天是干嘛？那就是做礼拜啊，就做礼拜用的那一天。这个东西完全是从基督信仰的背景底下传入的，所以我们中国在这点上来讲，我们现在说圣诞节是个洋节，我们要抵制。其实我们中国早就有洋节日了，就是我们每个礼拜的这个礼拜天，如果彻底恢复我们民族尊严跟自信，要抵制洋节的话，就该抵制这一天，不应该有礼拜天，不应该星期天，谁叫你放星期天呢？其实说这个又扯远了，就这个礼拜天星期天这个是它还不一定就是直接跟西方的所谓的基督信仰，其实我很讨厌讲西方基督信仰，因为基督信仰原来是由来东方来的，是以色列地区来的，而且在过去基督信仰曾经广泛存在于亚洲，例如说景教，就是维涅斯托利派啊，这个是个其实是不太准确的称呼，或者东方教会曾经广泛在亚洲大地流传很多很多年，过去的巴格达这些都是他们的重镇啊。好，那么说回这个基督教里面或者基督信仰里面的这个一个把时间分成有所谓的七天一个循环，七天一个循环这个概念，第七天叫做礼拜天，这个当然是跟之前的犹太教的传统，犹太有安息日嘛，那就是从周五到周六，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那个叫安息日。那个安息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星期的礼拜天的由来，周末的由来。但是这个东西也并不是犹太人发明的，最早可能其实是来自巴比伦，就犹太人过去集体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时候，在巴比伦那边带回去的。这个东西如果现在一般的历史学家会公认，是巴比伦是最早在人类历史上把一个时间分成叫做只有七天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按星宿的分布来分的。所以这个东西在一千多年前的时候，我们中国就知道他们有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七曜啊，就你明天你去日本玩，去韩国，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礼拜一礼拜天啊，什么还是什么水曜土曜火曜等等等等金曜，这个所谓的曜啊，这个七曜就是用了他们命名礼拜一到礼拜天，星期一到星期天，他们是用星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星宿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每一天的，这就是七曜制度，在中国一千多年前就知道，但它真正在中国通行到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大家都会很习惯这样的社会制度，我们甚至不能想象不是这么来规划我们时间还能怎么样，这个习惯其实我们也只不过有了一百多年而已，那就是从清末的时代引入的。清末的时期啊，最早这个东西是怎么引入呢？是在上海，上海开埠之后啊，就大量的洋人进来，然后那个时候呢，你看洋人到了上海，那洋人就是按照他们这个星期一到星期日的这样的一个规矩来组织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的洋行啊、银行啊、他们的工厂是每到周日就休息，以前没有周休二日嘛，普遍就是休息礼拜天的，那么就礼拜天去休息去了。那么乃至于上海后来慢慢有些洋学校啊，就洋人办的学校、宗教会学校也都有这个东西，比如说早期的像徐汇，我的母校徐汇中学，或者说是一些教会办的大学、学高等院校也都有这样按照这样的制度。而由于上海这座城市洋人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就使得很多必须跟洋人打交道的这些行业、这些工作也慢慢的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你比如说做买办的，那些所谓的洋买办， 你服务的对象，你的客户这天星期天都放假，那你是不是也得跟着放呢？由于上海的娱乐业很兴盛，上海的洋买办很多，上海跟洋人打交道的事业产业特别多，渐渐的就在上海开始通行流行这个新奇制度。可是这个东西啊，它仍然不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事情，就不是一个国家制度，不是一个正式制度，这只是一个民间的风尚。而这种风尚流行起来之后啊，很快的就在中国社会里面也有很多行业，很多别的地方也都受到影响。很多人开始鼓吹，不如我们也学这套吧。学这套背后的理由呢，有的人就是主张我们要跟世界接轨。那么现在当时大家想法就是西洋人的东西，有些人就觉得西洋人的东西怎么样都比我们先进，我们万事学他们就对了。所以我们全盘西化，那首先学西洋人过日子的方法开始，也来把我们的时间搞成就有一个星期七天这回事，然后星期日就休假。可是也有一些人呢是比较传统的，觉得这怎么行呢？这不是违背了祖宗宗法吗？这不是失去了用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没有民族自信心吗？没有建立三个自信吗？尤其讨厌的是什么？这种新奇制度大家一看就发现它很有宗教意味，就跟我们今天抵制洋节背后是因为它有带着宗教意味是一样的。那所以他们就发现礼拜天不就是一个做弥撒做祭祀的那一天吗？做宗教聚会的那天吗？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搞它干嘛呢？你比如说像张之洞啊，当时呢就在他负责的一些的地方他就抵制这个东西。比如那时候已经很多受到西学影响的学校都开始这么放假了，但是他底下比如说两湖书院他就明确反对。然后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工厂，因为现代工业对当时中国人来讲也是个洋人呢学回来的东西，也就跟着上海的工厂洋人办的工厂一样也休个星期天。但是比如说张之洞他底下的武昌纺织局，他就用中国的法子来休假，他也要休假，但他中国法子，中国法子是什么法子？我们休初一十五，就我们中国人就活该比洋人他们要少休两天，我们勤奋。当然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不能够就那么一概而论，就觉得当时凡是主张搞这个一星期七天这种时间制度的都是西化派，都是开明派，都是改革派，都是维新派，而这个另一帮反对的都是特别保守的文化民粹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不是这样的。比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像王涛，王涛我们知道是有人形容他是中国的新闻业或者报业之父，他当年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是一份中文报纸。《循环日报》并不是中国土地上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但他却是第一份完全由华人资本创办的华文中文报纸《循环日报》。王涛就是个改革派啊，各方面来看都是改革派。但是王涛当年对这个七日一休这件事情，他就有点怀疑甚至否定。他怎么说呢？他有这段话，我念给你听。他说：“昔人七日一安息，要非昔今七日来复之意。昔国行史啊，已数千年，群以为便，大家都觉得很方便。”然贸易场中亦有不慎守者，就是工作场所也有人不是那么遵守的。至于平民工作谋生呢，以一日之劳供一日之食，就你说那些平民老百姓啊，很贫，他的平民是贫苦的那个贫啊，贫穷的贫，他们每天呢是不劳作就没饭吃的，就做的要哪天要张口就得干活的。所以说若安息日无事可为，一家子女何从糊口呢？即以六日所入积为一日之用，也就是说我干六天的活累积下来给这一天我休息这天来用，亦或有所不能，故安息日可行于富贵者，借以养身心资游览，其贫贱者则不能行则听，亦王道不外人情也。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就算学西方那套也要考虑人情啊。人情是什么呢？就很多人呢，他很穷苦，他一天不干活他就没饭吃，你让他星期天不干活，那你说他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到这一点啊，其实很有趣。我们看清末的很多西方来华的人啊，他们讲他们观察到的中国民情，很强调就中国人是不休息，就中国人很不喜欢休息，特别没有休假，不像西方有明确的假期的概念。这当然中国也有中国的休假，但是不是像他们这个七日一休这么普遍的，就是这种休假的习惯。 他说中文很奇怪，中文是又穷但是又勤劳，那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要了解，就中国的这个过去的历史以来的平民百姓，我们不是没有休假，只不过我们的休假不可能做到像现在的七日一休。你想象以前中国社会啊，以农为本，当大部分人都是农民，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大部分都是农民的时候，你叫农民星期天就不要干活，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是靠天吃饭。我星期天下大雨，洪水了，我这一天我不出去搞我那个田地，你说行吗？我今天星期天不干活。你说现在要秋收了，赶秋收了，我说星期天，今天星期天我不收，这行吗？这是不行的。相反的，这个北方的地方，我都收完了，这个麦子都割完了，整个冬天都要下雪了，那我整个冬天我就猫在家，你让我干活，我都不知道该干嘛，我都没事好干，对不对？所以我们农民的这个工作跟休息的秩序是随着气候的演变而自然调节的，不能够用这种很规律的制度，因为那时候农业不像现在是机械化的，甚至有人工调控为气候的农场的，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这又让我想到啊，我以前做节目也介绍过的一篇文章啊，很有趣的一篇文章，是篇划时代的历史研究文章，是已故的前辈社历史学家杨连生先生，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杨连生先生啊，几十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了过去中国历史学家没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工作与休假的问题，叫做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文章不长，我很建议你找来看一看。那里面呢，就讲了中国古人怎么放假，包括现在你在网上看到很多洗稿的文章，讲的什么中国古代什么五天放一假，说汉朝什么，都是来自这篇文章的发现啊。但是这个东西呢，是这样的，我们要考虑到这篇文章里面，杨先生也讲得很清楚，他所说的中国古代的休假制度，那些休假是体制内的，那些体制内是有放五个，我的朝代，比如说汉朝，就汉朝很爽，做五天休息一天，做五天休息一天，比我们现在爽多了。有的朝代就十天才休息一天，但是你要注意，这些所谓的休息跟我们没关系，人家讲的是体制内，你是当官的，是公卿阶级，他们才有这个，一般老百姓没有的。所以杨连生也说了，被统治阶级啊，其实尤其在农人呢，他们几千年来他们的作息时间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尤其农民。商人呢就不一样了，商人是有变化的，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商人工作的时间和地点，比如说商人要卖货，对不对？做了东西要出来买卖，买卖你在什么地方买？很多王朝会有规定的集市空间，你不能说我家门口开个商店，没这回事儿。你要到专门的集市场所去做买卖，而这个集市几点开、几点关、什么时候开、隔几天开，这也都是有规定的。所以商人的时间是跟随这种规定而演变，而当然呢，这个后面越来越松弛、越来越自由之后，商人的时间也就变了，变的是他工作时间还要延长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商人，他以前你是规定我，比如说五天才做一次买卖，而且到某个空间买卖，现在你不管了，那我恨不得我就从天到晚的买卖。而那个时候还有一批人的工作情况也类似商人，那就是匠人，就手工艺人，以前产品都是手工艺产品嘛，对不对？所以总体而言啊，中国以前的被统治阶级其实很少那种制度化的假日。好，那又扯远了，是不先不谈杨先生的文章，我建议你自己找来看。我们说回清末的时候啊，就这套从上海流行起来的这种新奇制度，它在当时国内大家是怎么接受或者反对它？我们刚刚讲到，大家都觉得是改革派的王涛，他从一个很现实的理由，就是从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很多人还是很穷苦。你比如说，你就算普通的很挣扎的土地上干活的流汗流血流泪的那些农民，你能够叫他放星期天吗？而一般城市里面当时也有很多贫困的阶级，他们每天干的那个活收入就是够他当天吃喝，你能够让他礼拜天也不去干事儿不吃饭吗？这是不现实的。王涛是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讲，而不是意识形态角度来讲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形成对比的人物就是刘申木，这个人呢，可能你比较陌生了。刘申木呢很有意思，是清朝的时候一个官员，光绪时期的官员， 他是典型的移民，就遗留下来那种移民啊。为什么说是移民呢？就清朝过来的不都是移民啊？但清朝过来的人，有一些以前清朝当官的，他在过后他会怀念清朝，他觉得清朝很可惜，清朝有些东西其实不错。比如刘生穆就觉得，其实慈禧啊，当年是被冤枉，慈禧干的是挺好的，光绪那就不太行，他是这种人。这个人是解放后还在啊，解放之后还在做上海文史馆的馆员的。那这个刘生穆啊，大家都觉得，今天很多人觉得他就是个保守派，但是你看他当时他怎么写这个新奇制度，他这么讲，他说六日中之牢骚抑郁，他说西方人啊这么干是挺好的，我们中国人该学，他反过来主张。那为什么呢？六日你放下星期天，六天里面的牢骚抑郁，而此日为一切以消愁啊，就星期天这天就消愁了。游目骋怀，神怡心旷，闲莫闲于此日，亦莫亦于此日，乐亦莫乐于此日矣啊。然后他还说啊，富贵利达必百计以盈谋，贫贱苦寒每多方以幸免，就知百年易过，何须劳碌以终身呢？这句话我们今天淡人听了都很顺耳，是不是？何须劳碌以终身呢？万事难成啊，岂可妄求而快意？与其中年辛苦，费尽机械而空忙，何如一日消炎，略任心生而少逸？所以一心安泰，方能行乐以及时，百体畅舒，何必自苦而乃尔也乎？此西洋诸国礼拜休息之日，亦人生之不可少，而世事之所行所宜行者也。好，这位大家心目中的保守派，他却在这个问题上主张，哎呀，西洋诸国礼拜休息之日是人生必不可少啊，而我们呢也应该充分效法，好好学习，就大力推行才对。那刘生穆这么讲，那更不要说一些维新派的人了，像汪康年，汪康年就是 明显的一个维新分子嘛。他当时呢就说到，当时就有很多中国人说，洋人放那么多假啊，就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嘛，反对这种新奇制度的有几个理由，一个就不合我们中国体统，而且带有这个宗教色，西洋人的宗教色彩，我们要是信这个，我们民族尊严，置民族尊严于何地呢？二来就是有的人从现实角度出发，觉得我们也要求大家休礼拜天，每个星期休一天，七天里面有一天休息啊，这个事情不合实际情况，因为很多人呢是手停口停的。也有一些人是说，那是说明了西洋人太懒散啊，就当时很奇怪那个情景，大家都觉得西方人船坚炮利，西方人工业特别好，西方人特别有效率，但偏偏这个时候呢就觉得西方人很懒散，你干嘛好端端老百姓干活就是喜欢干活，中国人那么勤奋，你们干嘛要学他们那么懒散呢？但是维新派这个汪康年他就说了，你别说人家那么懒散，你说殊不知彼所谓几点钟到几点钟啊，此时在道公之时刻。他这里面讲的是西方人比中文守时，清末民初的时候，民国初年的时候，不是一直有人批评就中文不守时嘛，要学西方人守时，他这里面就呼应这个。他说而道公时呢又极辛苦，晨起灌宿，早餐即赴办公所，亦仅仅及时耳，午餐亦然，远道者大帅不能归时，就午餐啊离住家远了，没办法回家吃饭，就在路上随便找吃的，就叫折旧食于肆，至晚散归时就下班了，则须视此日公事如何，倘有未了之见，或事虽毕而重杂须整理，则必须视郡方能归啊。故何时到公者，此限其迟到也，若何时散公，则非限时，限其届时必散。意思就是说，你别看西洋人规定这个时间啊，他们是早上就说你上班的时间你不能迟到，哎，但下班呢，西洋人是啊，你反正事儿没干完你就去在这干，就当时他观察到是这样。他说但是呢，一若散工时刻，必可离办公处办事处而去，亦何可笑呢？且各国凡办公之地啊，为事皆极繁荣，诸人运笔如非上恐不及，非若吴国晚进，虽定入蜀时刻而实无事可做，闲相聚谈笑，或变法剃头，甚至任受杂物者入。他讲的怎么说，哪像我们中国、啊、就人家干活是好好干活，该休息就好好休息，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不要笑人家懒散， 我们呢好像不放假，大家都在干活，在办公处。但是你看我们那些公务员办公，他是怎么办公呢？就坐下来没事，就相聚谈笑，甚至搞一搞自己的辫子啊，前头额头那剃剃头啊，甚至街上那个小贩是随便进官署里面买卖都行的。他说我们这不是更不像话吗？好，那么跟汪康年都是维新派，但是两个人很不对付，在抢报纸做的另一个更有名，你必然知道梁启超，他又讲得更直接。他说呢，西人每日只操作八点钟，就每天上班八小时，每来复日，也就是星期天则休息。中国商店每日晨七点开门，十一二点始歇，就说我们工作的地方呢，七点开门，我做到十一二点。说中日是围坐殿中，且来复日还是那个礼拜天亦无休，但是为什么不能复于西人呢？是因为其所操作之功亦不能如西人之多，何也？梁启超讲的话有意思，他说凡人做事最不可有倦气，就疲倦的倦，不可有倦气，终日终岁而操作焉，则必厌，厌则必倦，倦则万事堕落矣。做人做事啊，不能够有疲倦的感觉，你总是整年天天干活呢，你就会做厌了，做厌了你就必然倦，倦了就万事堕落。他说什么，然后他讲什么，休息是什么，休息者食人生之意要见也，中国人所以不能有高尚之目的者，习无休息时思其咎。哎呀，这句话我们今天听了爽不爽？我们为什么不能有高尚的目的呢？就是因为休息不够啊，没有休息啊。他说美国学校每岁平均唯读140书，每日平均唯读五六点钟书，而西人学业优上华人，一同此理。这是他的那个新大陆游记讲的。梁启超讲话呢是有点夸张了，那么但是他就看到，就是我们天天说所谓放假比别人少，干活比别人多，其实我们干活就未必干得很有效率，而干得特别累特别厌，那这个工作情绪特别不好，状态不特别不好，那工作又怎么会有效率呢？这是他的一个讲法，也许你说不定到今天听了都还会觉得此言善矣。那后来这个星期制度是怎么样正式成为一个规定呢？那就到了1902年，就差不多从上海开始引入这个观念习惯，洋人带来的习惯遍及全国之后半个世纪，1902年清朝终于颁定了钦定中等学堂章程和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先从学校开始，中学跟高等学校开始规定一个星有一个星期七天这个概念，这个说法，而星期天老师学生们放假，是从学校开始，慢慢就终于有了我们现在中国人的这个休假，星期休假制度。而这个东西啊，其实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争论围绕这个东西啊，这个争论是比较隐性的争论，但这个争论就跟我们说的这个星期这件事情的宗教意涵有关。是什么争论呢？是这样的，就我们今天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日，我们会这么讲吧，礼拜，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会叫星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星期和礼拜这个讲法有分别吗？理论上技术内容上来讲，技术上来讲是没分别的，礼拜天就是星期天嘛。但是你仔细推敲啊，他们是背后有点不一样的。星期这个新的奇数啊，新的奇数就是我们刚才讲日本韩国仍然在通行的七曜制度，就每一个天数是某个新的一天，这叫星期。而礼拜是什么呢？礼拜指的是哪一天到了星期的那天我们该做礼拜，作为一个宗教信徒，比如说一个基督徒，或我们那天就要去准备崇拜，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看这个名字就知道，礼拜这个讲法的宗教色彩是更浓厚的，而它确确实实也是由传教士带进来的。一开始它其实不是直接来到中国的，它是在菲律宾。菲律宾那时候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吗？西班牙在菲律宾有一个西班天主教的多明我会，也去那边传教。当时那边就有一些传教士啊，他们开始为了要向当地的华人传教，就要用把他们写的一些的基本的 入门的教理书，就把它翻译成中文。其中一本很要紧的就是《天主要理》，这是明末的时候啊。那么这本书后来在明末的时候在中国也相当流行过。那么这个流行的阶段是这样的，是先在菲律宾用翻译的方法把它翻译成华文，那个华文不是我们一般中文哦，而是闽南方言。就你知道中国很多最早的用方言写作的书籍都是传教士来干的事情，主要是翻译圣经或者翻译跟宗教相关的东西。然后呢，他们就翻译了这些宗教名词给闽南人，就菲律宾不是闽南华人是以闽南人为主吗？于是从菲律宾到整个东南亚讲闽南语的社群就开始流行了礼拜这个词了，然后再传入到中国，是这么传进来的。那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广东话里面也就把这个礼拜从闽南人的接过来，广东话也开始流行讲礼拜，就广东也开始讲习惯讲礼拜祭礼拜祭。你看新教的传教士，有名的大传教士，19世纪的时候马礼逊，他来到广东，他就发现广东人是用礼拜这个词而不是讲星期。那星期这个讲法是谁在讲呢？当时主要是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阶层。星期一开始是一种书面语，而礼拜是个口语俗语，所以他们的分别并不是一开始是基于宗教的分别，而是一个是书面，一个是口述。但是慢慢的书面语的那一边，就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意识到礼拜这个词的宗教色彩，而这个东西中国人很难接受，所以就慢慢的以书面语的力量在推行星期。直到现在，我们现在呢，你想想看，你是用星期多还是礼拜多呢？礼拜你是不是平常当个口语，你在写作的时候书写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少用礼拜这个词，而是用星期这个词呢？其实今天可能大部分人都习惯讲星期，而已经不流行讲礼拜，也不一定啊，我猜测。对了，我刚刚讲到这个礼拜星期，它的背后的基督信仰的色彩，不是也提到他们原来跟犹太教的关系吗？我不是提到犹太教里面，在以色列那里啊，比如说以色列今天是把安息日是定为法定的一个假日的，尽管以色列这个国家有40%的人口是没有宗教信仰或者不信教的，但它仍然是受到这个节日的这个影响啊。犹太人里面呢，他们是一定会有信仰的，犹太人信犹太教的和坚持这个信仰的人是会好好过安息日这一天的。而安息日我们很多人会以为是不是就礼拜天呢？不是，安息日的算法是从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为什么呢？因为你日落之后就是一天的开始，他们这个概念是这样，比如说周五日落了就已经进入新的一天，这传统上就进入到星期六了。而星期六那天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星期六的日落，就那星期六其实才是严格的安息日，不过是从星期五日落开始到星期六的日落。而在这里面的习俗啊，以色列人的习俗呢，又跟你的宗教信仰相关，来看你怎么过了啊。犹太教现在三大主流的派系，粗略的讲啊，就是所谓的正统派，正统派里面有所谓的极端正统派，然后有保守派，还有改革派。其实保守派已经算很改革了，比起正统派已经很温和了。我很多年前在以色列曾经有幸去了一位保守派的犹太人家里面，跟他们家人一起过安息日，那个印象还很深。你如果去过以色列玩，你就会发现他们安息日这天，因为还是有不少人会严格过安息日，所以你注意到以色列的那个电梯啊，都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那个直梯啊，直梯到了安息日那天，它的直梯啊是每层都会自动开门自动关门。就比如说我住在30楼，那你就惨了，你从1楼到30楼，你那一天呢就层层停，然后层层开门关门。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因为那一天对正统派跟部分保守派来讲是不该用电的，尤其正统派是不能用电器的，手机不能用，电视不能开，按这个电钮开关都不行。那不能用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搭电梯，但是你什么叫不能用？你不能用手去控制它的开关。由于我住30楼，我不能按着楼按这个30，所以我那一天呢，我的办法就是我坐进电梯，让这个电梯自动开门，每层开关，然后到30楼它开了我再出去，是这样的。然后呢，到点了，周五日落的时候，就家里面灯全部都要关上，全部都要关上了，就不能用电了嘛。 但是你放心啊，不能用电蜡怎么办？可以点蜡烛啊。再不然还有个办法，就家里面的电灯也都是自动的，就你人走过它就亮。这玩意儿是以色列用的最普遍，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啊。然后呢，到了那一天呢，你今天去以色列旅行，你会发现啊，就现在当然打仗不好啊，以后战争过去和平之后有机会你去的话，你去看看。他们每到安息日那天周五晚上，很多超级市场商店餐馆就关门了，就不干活了。然后呢，那天虔诚的教徒在家里面是晚上点蜡烛开始彼此祝福，然后那个饭呢，因为你要用电生火，它都是提前日落前就做好，然后日落之后就可以开始准备很重要的安息日晚餐，然后就开始点蜡烛点灯，然后全家祈祷祝酒，然后要吃一种面包叫哈拉，那是一种看起来像辫子扎起来的一样的那个面包，其实那个做法不难啊，也味道也还可以我觉得。然后跟着呢，就大家就安息日这天干嘛呢，我觉得我们能够学犹太人啊，这个休息那一天那就真的休息了。你想想看，不用手机嘛，不用手机，不开电视，那你说那这个休息叫什么休息呢？我们今天中文很难想象休息居然不碰手机，不开电视，不开电脑，不开屏幕，那怎么能叫过休息呢？我怎么看抖音呢？我怎么刷抖音呢？他们那些比较严格的犹太人，他们的休息是真休息，就睡觉洗洗睡吧。然后呢还要干什么？如果要真的要干一点活动，那就是读书啊。犹太人多么爱读书啊，对不对？阅读风气特别盛，安息日读书不就正好吗？反正不能用电了，听音乐啊。没电怎么听音乐？那你自己玩啊，自己唱啊，自己家要有演奏乐器的本领啊，是不是？那是他们的休息方法。哎，这个昨天不是世界阅读日吗？世界阅读日，我们趁这一天是不是都该学犹太人那样子，就今天啥都不干，不碰电器，我们就光读书，这个灯恐怕还是得开着啊。哎呀，说到这我又想扯一扯啊，就这种安息日的习惯啊，哪怕到了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啊，也都还是想过的。我们就拿我们上海过去的那段犹太人来避难的经历来讲好了。你知道上海以前很多犹太人，比如现在上海最有名的地标建筑物就是和平饭店。和平饭店上海人民都知道，过去是沙逊大楼嘛，沙逊大厦，沙逊这个 Sasson family 他们就是犹太人。然后另外一个有名的酒店就香港的半岛酒店，他们家族其实也是犹太人，就是加道里家族。这两个家族啊，就沙逊家族是比较大的，加道里家族是跟着来的。那这两个家族反正都有钱，都是有钱的犹太人。他们是从哪来的？是从伊拉克来的犹太人。伊拉克以前是有很多犹太人，而伊拉克这些中东犹太人过去又是从西班牙、葡萄牙、伊比利亚半岛来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知道西比利亚半岛上的天主教大征服的时候，把所有他们叫摩尔人，就伊斯兰建立那些西班牙半岛上的王国，曾经统治西班牙半岛800年这王国全灭掉了，然后那边的穆斯林要全被赶跑，犹太人也都被天主教徒赶跑了。然后那时候犹太人逃出来，这种犹太人从伊比利亚半岛逃出来跑到中东地区的这一批犹太人叫做塞法迪犹太人。那么上海最有名的就这一批最光鲜最有钱来的第二批是什么呢？这些多半是跟英国人来的，就上海开铺之后随着英国人进入来做生意做买卖赚大钱的。第二批来的就是我们上回节目也提到俄罗斯的犹太人，跟着白俄来的一批。再来一批呢，就是1930年代末，这批就麻烦了，就真的是当纳粹肆虐欧陆的时候，欧洲大陆的时候逃难而来的犹太人。那个时候不是很多犹太人拿到中国签证可以来中国吗？这就要说到当时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三，这个是他的故事事迹，我猜你大概也听过，是犹太人心目中的一个英雄，他们给了他一个国际艺人这样的一个称呼，这是一个特别的头衔。就是他当时在维也纳批了很多这种签证，让当时的很多的要逃避纳粹魔掌的犹太人能够逃离欧洲，然后辗转的就来到中国。另外还有一个日本驻立陶宛的领事啊，三原千亩，他也批了很多签证，让一些当时的一些犹太人能够到日本去，但是他们其实辗转多半都没有去日本，而是中途流散，也有相当一批也来了上海。那么这些人来到上海，由于那个时候上海很特别啊，他那个签证主要是出境用的， 就你要离开欧洲，你给纳粹当局看我要走了，那你有中国签证、日本签证你才能走啊，你有国家别的国家签证你才能走，但你来上海是不需要签证的。那个时候上海在30年代末是日战时期啊，上海很奇怪的形成一个全世界唯一不需要签证和护照就能来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来了上海。然后到了上海之后就形成了一个上海的隔离区啊，我们叫中文版上海隔都 ghetto， 上海 ghetto。 那么这个上海 ghetto 呢就住了大批这种难民犹太人。然后到了太平洋战争也爆发了，那么英国美国都成了日本人的敌国之后，那原来在上海的这些日子过得好的这些像塞法迪犹太人，他们也都被迫要被搬进难民区里面去了。而那个时候呢，日本不是轴心国吗，跟德国是同盟的，就要把你们这些犹太人通通的集中起来。他们有个叫法叫做无国籍的难民的指定区。什么叫无国籍呢？就欧陆很多国家已经灭掉了，而这些犹太人他们当时是没有国籍的人，像立陶宛啊什么这些，那你们这些没有国籍的犹太难民就被搬到哪里去呢？主要就是今天的虹口区里头啊，兆丰路，现在高阳路，还有今天的这个海门路，今天的丹徒路的东边，杨树浦河以西，然后今天的长治路、茂海路跟霍山路以北一小片地方，大约方圆一英里的区域，基本上就在今天的舟山路这个附近啊，这一英里内就住了大批的这些难民。那么当时这个隔离指定区啊，日本人是要把华人、中国人都搬出去来放这批难民，但其实啊，也还是大量中国人继续照样住在这里头。根据当时这些难民的回忆啊，当时的中国上海老百姓对待他们是相当好，自己日子都过得不行了，还在照应他们，有能力就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很感恩。很大一批上这种上海犹太人事后离开中国和平之后，到了别的地方，去了美国，去回了以色列等等，他们都很感念这段事迹啊。而当时这个虹口集中营，我们叫做里面，日本人呢，你想想看，他是德国的伙伴同盟，那他怎么对付犹太人呢？那个时候德国纳粹的盖世太保有驻日本的代表，有一个人叫做梅辛格上校，他就来了，他就说现在我们1943年我们纳粹那边在德欧洲要搞这个最后解决方案，要干掉全部的犹太人，也请你们日本当局配合啊，我们同盟啊，轴心国也把他们都干掉。但日本人反而没听，就日本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比较相对友善，不像德国人那样，不像他盟友，所以就没管他们，就虚以委蛇那样子就搞过去就算了。所以那时候上海的犹太人呢就幸存下来啊、哦、扯了个半天讲安息日。我看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访问啊，是有一个网站叫华犹对话，就是促进华人跟犹太人之间的交流和对话的，叫做 Chinese Jewish Conversation。 那么这个网站里面呢就访问过一个现在应该不在世了，当年年纪很大的一个在这个隔离区成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犹太人啊，叫做 Charles Moore。 他就提到啊，这个 Charles Moore 说当年在上海这个隔离区里面他们也要过安息日。那个安息日怎么过呢？就安息日他们这天洗澡，因为那时候每个星期啊热水是不够的，只够你在安息日洗一次澡。而在安息日这天他们会在身上在身边仅剩的漂亮自己觉得最好看的衣服把它穿上。而那时候犹太人在安息日要吃的这顿晚饭很要紧，那他们这顿晚饭怎么解决呢？我刚才说的这位 Charles Moore 老太太呢，他就说当时他记得他七岁帮他妈妈准备食物，安息日那天呢好日子的时候啊，过得不错的时候，他妈就给他一笔钱，是刚刚好购买一只鸡。那这个鸡呢，一只鸡是分个两个家庭一起来用，两个家庭各自还有四个孩子，就八个孩子，两对夫妇，十个人一起来这吃这只鸡，那这就是一个安息日的大餐了。就他到现在还很怀念当时的在上海隔离区的犹太隔离区的这个安息日晚饭。哇，今天一扯，我怎么会扯到这了？我这个节目太神奇了。现在你看7:30了，我不能再拖下去了，所以呢我今天的这个问答 就回应各位朋友给我的留言和批评指正这个部分，我只好留待下一集再回应了。今天真的很对不起，请原谅我，今天就只能先说到这里。那么到了最后不能免俗，还是要给你听首音乐。我想给你听什么音乐呢？我刚刚不是说吗，犹太人在过安息日这天不能搞别的，那就主要就休息、阅读跟玩音乐。那安息日的晚饭的期间，他们是会唱特别的诗歌的，有点像圣诗那样。这种安息日晚饭唱的这种歌呢，叫做 Smichot。 这个 Smichot 是一种特别的歌曲，就是在安息日晚饭的时候唱的歌。这 Smichot 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东西。而有一首歌是你甚至你可能听过，就很有名的一个希伯来文歌曲，但是甚至是最有名的一首希伯来歌曲，就是犹太人都会唱的一首 Smichot， 这种安息日晚餐唱的歌，叫做愿你平安，叫做 Shalom Aleichem。 这个 Shalom Aleichem 意思就是愿你平安， Shalom 就是希伯来文的平安嘛，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阿拉伯文那个平安？是的，是同一个语言，散族语言。然后呢，这首歌就传说中是讲的是和平天使在安息日这天晚饭的时候降临到我们的饭桌上，降临到我们的家庭，降临到我们的社区，所以和平天使下来了，我们互相祝大家平安，我们这天好好休息，大家你祝我平安，我祝你平安。那么现在我也用这首歌祝你接下来的五一调休平安， Shalom Aleichem。 我选的这个版本啊，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版本，是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犹太人的乐团，叫做 Mayan Band。 Mayan Band 是很特别，他们是加拿大的犹太人，然后在多伦多，然后他们的音乐就是想复兴复活一些犹太的传统音乐，但是又希望柔和各种民族文化的色彩进去，去希望做一个跨越界限的一个和平的音乐大使。那么是个小众的乐队，但我觉得他们这首这么有名的希伯来文歌曲，他们的演绎非常有趣，非常好。对了，我在这里啊，还最后要祝在广东的朋友们都安全都平安，因为我知道今天这几天广东暴雨成灾，那我也用这首歌表达我对你的祝福，希望如果你在广东的话，希望你平安无事。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这首《愿你平安》。 Shalom Aleichem Malachi Asher